你对我已疲倦了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用你最初的回答再爱我吧。你有我你怕不怕？孤独的黑夜上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嘿，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还是你的拥有。哦哦，嘿，你挺珍惜你和我，你不能就此离去，难道你不觉得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